今天讲一个政治性比较浓的话题，数字独裁。谈到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呢，我们有些人会想到，像《终结者》这样的电影。如果有一天这些能力极其强大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开始反叛人类了，开始用他们强大的能力和人类为敌了，那不就是世界末日了吗？对于这一点呢，尤瓦尔·赫拉利还真是不是太担心，因为他觉得人工智能的话，相对来讲，它还是，它的主要属性是服从，它没有多少反叛的能力。这里还没有提到说人工智能有这个自我觉醒、有意识，那这个话题就很深了。人工智能发展了30多年。计算机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基本上都集中于能力这一块上，计算能力啊、分析能力啊、综合能力啊、创造能力啊，但是在自我意识这一块，人类本身都还没有搞清楚意识的本质是什么，所以没有，现在基本上看不到计算机技术在自我意识上有什么进展。所以尤尔赫拉利在他前两本书里面也都不太关心，我们就是像《终结者》这样电影里面描述的，说计算机有一天觉醒了啊，然后这个他有自己的意识了，他要清除人类了，这个东西的话，确实还不在我们可见的未来之内。计算机技术和人工智能在尤尔赫拉利看来，它最基本的属性反而是服从。就是他会用自己强大的分析、综合、计算能力来满足人类给他提出的任务要求。他有一个什么好处呢？他没有人类的那个情绪。尤尔赫拉利这儿提到，比如说你用机器人做士兵，机器人士兵，那么机器人士兵在战场上的话，他就执行你给他的战斗任务，他没有情绪。没有战争会带给人类的恐惧、愤怒、绝望、疯狂那些情绪，这些情绪会导致什么呢？在人类的话，它会导致战争犯罪。他这儿又举到1968年在越南战争里面发生的一个叫美莱村屠杀。美国的一队士兵在越南被多次伏击，有所伤亡。那么整个连队呢，它是叫 C 多少连忘了。这样一个连队呢，他就充满了要复仇的情绪。他们借助上级给他们的一个命令，到越南的一个村庄叫My Lai 这个美莱村，去搜查什么游击队员，然后他们就趁机在那儿发泄怒火。那个村庄一共大概900个村民，他们不管妇女儿童全部屠杀，一共最后屠杀了600人。就是毫无目的，那个村庄没有任何战斗价值，也没有任何什么非要占领，它完全就是发泄自己的怒火。就人类在情绪的驱使下会做这些战争罪行，但是机器人不会啊，机器人没有情绪，再紧张的战斗，它也不会让一个机器人神经崩溃啊。所以他就按照自己的程序战斗，对吧？抓获俘虏，如果他的程序是按照战争法写的，那么他就会优待俘虏啊，他不会去枪杀俘虏，也更不会去枪杀平民，对吧？好，这是一种情况，就是说机器人的这种冷漠、这种冷峻啊、这种服从性，确实可以避免人类的战争犯罪，但是它有个前提，就是人类它的设计者、它的程序编制者。是不想犯罪的。如果他的程序设计者本身就想犯罪呢，那问题就大了。这里作者又举了一个例子啊，1995年在波西尼亚南斯拉夫内战的时候，波西尼亚的塞族武装呢，有计划、有目的的屠杀了8000穆斯林的居民，因为他们要进行这个种族清洗嘛。他要让这个波西尼亚变成完全的塞族的这个居民，而没有这个异教徒，没有这个穆斯林。 那么你想想，这个时候如果他有机器人士兵的话，那么机器人士兵执行屠杀的话，会比人类更冷血、更有效率。他们不会有怜悯，不会有同情，甚至不会有疲劳，他会杀得更多。机器人没有自己的意志，它其实本质上只是人类设计者的意志的放大器和更有效的一个执行单位。如果一个独裁者拥有一支机器人军队，他不需要担心这个机器人军队会反叛的。如果这个法国大革命之前有一这个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有一支这个机器人军队的话，那么法国大革命可能连发生都不会发生，对吧？穆巴拉克在2011年如果有一支机器人军队的话，那么他也不会被推翻。美国如果在越南战争中大量使用机器人，那么不但它胜利的可能会大大增加，战争犯罪的可能大大减少，最重要的是它国内很少有人再会反战了，对吧？可能有些人出于道德的驱使，他会依然会反战，但是绝对不像你能够看到有那么多美国士兵在这个战场上伤亡啊，回来的残疾人呐、啊，像那个电影。生于7月4日那部电影里反映的那样，看到那些伤兵的那些惨痛，对吧？那么美国可能会继续打下去了，所以整个战争的这个画面就会完全被改写。但是这个危险在哪儿呢？就是说，机器人，我们刚才说，如果这个它的设计者是一个非常残酷的、没有人道的这样的这个统治者的话，那么这些机器人会放大这种人性的恶。但是比较悲催的是，人类的大多数政府都是没有底线的。所以这项技术，如果机器人士兵真的是到了战场上的话，是福是祸很难说。尤尔赫拉利在这里基本上是一种比较悲观的看法，因为所有的政府都倾向于越坏越好。和那些比较科幻的战争机器相比，对平民的监控技术是更现实的，对我们的一个影响。实际上，这样的技术呢，在很多国家已经开始实施。如果这项技术是在一个良性的、一个善良的政府的手里的话，那么它可能会防止犯罪呀、提高破案率呀、那么。对人民来说，它是一个福音。但是如果这项技术落在一个独裁政府的手里，那就是这个奥威尔的这1984的噩梦的现实版了。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不仅可以监控你每一个公民在做什么，它甚至可以分析出你在想什么。啊，这要加上生物技术啊。他可以分析出你在想什么，这个简直就是《1984》这本小说的升级版。老大哥不仅仅是在看着你，老大哥还知道你在想什么，无处可逃。尤尔赫拉利讲到，如果北朝鲜有这样的技术的话，他完全可以给每一个公民佩戴一些这个生物探测器啊，比如说戴在手上一个腕表。那么你每次看到金正恩画像的时候，你的血压、你的心跳、你的情绪反应都会被记录下来，所以你连偷偷的在心里反对他都变得不可能。这个梦魇比1984还可怕。尤尔赫拉利提到，也许北朝鲜啊，因为它特殊的这个环境啊，被整个世界给孤立出去了，它可能还达不到、得不到这样的技术。但是中国和俄罗斯是实实在在的正在发展这些技术。不要说这些国家，以色列就是尤尔赫拉利的祖国，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监控已经完全达到了无孔不入，对每一个人进行监控的程度。这儿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人呢。有一个这个巴勒斯坦人，他在自己的脸书 Facebook 的账户上发了一个自己和一个推土机 在一起照相的一个照片，这个照片上旁边呢写着早上好 good morning。 这个人很快就被以色列的反恐警察逮捕，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阿拉伯的那个字啊，大家知道有点像蚯蚓，因为看不太清楚啊，那个字里面呢，早上好这个字和杀了他们这个字很接近，很接近。大数据分析出错，被认为是这个人想用这个推土机冲向人群进行这个恐怖主义屠杀，就因为这个立刻这个人就被逮捕。所以你在以色列这个地方的话，巴勒斯坦人、约旦河西岸的这些居民的话，完全是处于以色列的警方的监控之下。由于技术的先进，250万巴勒斯坦人只需要几个以色列士兵、技术人员监控就可以，其他都丢给算法和人工智能去完成。更可怕的是，尤瓦尔·赫拉利在这里做了一个分析，他说整个20世纪呢，它是一个民主浪潮，民主浪潮时代，民主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战胜了独裁。不管是开化的日本战胜俄罗斯，还是盟国战胜希特勒，还是美国战胜苏联，整个趋势都是民主战胜独裁。为什么呢？他说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民主社会下它的数据处理是一种分散式的，而独裁政府呢，它由于权力高度集中，所以他往往需要把大量的数据啊、信息啊汇总到他的那个权力部门啊，以前在苏联就叫经济规划部、经济规划委员会，对吧？来处理所有的经济信息。所以苏联的经济肯定干不过美国的经济，因为美国的每一个决策、每一个经济决策是分散式的，由每一个银行、每一个企业、每一个经济组织来自己做。如果大家对现在的计算机网络通讯技术有一点了解的话呢，你就大概知道什么叫分布式计算。我们现在每一台计算机啊，每一台手机，你要想和另一方通话，你的一个数据包，不管是 email 也好，你发的一句话也好，发的一张图片也好，你要准确的投送到你想要达到的那个目的地，中间的路径选择，走哪一条路啊，走哪一条信道啊，都是由每一台节点路由器独立计算得出的。它没有一个所谓的一个中央的服务器或者中央的处理机构，来你把所有的信都投到那儿去，然后由那儿来决定这个每一个数据包应该从哪个链路走到你的目的地。那这个不可能了，这个全世界的、全球的这个通讯，海量的通讯不可能靠几个服务器来集中计算，然后决定向哪个路径、哪一个链路投放。那样的话，这个通讯会慢得不像话。尤尔·赫拉利认为，民主战胜独裁，就是因为它采用了分布式计算的信息处理方法。但是这种趋势，这种民主的趋势，这种分布式计算的趋势，这种分散式的信息处理的趋势，很可能被 AI 这项技术给完全颠倒过来。AI 实际上更倾向于使用集中式计算来发挥它最大的优势。AI 处理的信息越多，它集中计算的信息越多，它越能够提升自己的算法。就好像我们前面讲过的这个 AlphaGo 和 AlphaZero 这个下象棋的这两个程序，它和高手、它和其他人对弈的次数越多，它学习的越多，它的学习能力就提高的越快，它能够发展出更聪明、更合理化的处理方式。举例，如果一个独裁政府使用自己强大的这个强制力，要求自己的每一个公民录入自己的 DNA 信息，比如说你必须保留一个血样在政府的资料库里， 那么他就可以获得一个海量的信息，关于这个基因的信息，关于疾病的信息。他有一个巨大的基因库，他有一个巨大的数据库，可以供他的人工智能来学习提高。他可能不仅仅是在基因技术上，在医学技术上，他也可以是在监控技术上，在甚至是人的情绪啊，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情绪的监控啊，甚至是你面部表情的监控啊，都有可能进行长足发展。一个民主政府，由于它权力的分散，它可能很难做到这样大规模的可以讲收集个人隐私，它的数据库就做的没有那么大，它在这些技术上可能就会落后。拥有如此强大的、丰富的、拥有每一个公民的细节信息的这样一个数据库的话，这样的一个独裁政府，你想反对它都不可能。首先，他在第一时间就会知道你有反对他的想法，就可以把你扑灭在墙包里。其次呢，他还可以通过他自己掌握的这个信息，就好像广告商掌握你的喜好来针对你开发某一个广告来更容易说服你一样，他有那么大的资料库，有那么多信息，有那么多那么强大的人工智能的话，他可以非常轻易的来说服你，他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不但如此，他还可能可以说服你和他一起去反对他的反对者，反对他的对立面。那个时候，人在强大的人工智能面前，真的和一个木偶就没有太大区别了。而民主制度这样一种权力相对分散、信息处理相对分散式的形式，它天然对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结合是没有优势的。所以尤尔赫拉利在这里下了一个断言，他说要么民主制度完全的改革，用一种完全新的形式来存在，或者人类可能就会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数字独裁的管理之下。将来独裁的体系和形式可能都是我们现在人类无法想象的，就好像法国的这个路易十四太阳王啊，最伟大的独裁者之一，他对法国的控制，他的形式和程度远远不如后来的希特勒对德国的控制。什么改变了？技术改变了。希特勒可以对全国进行控制，而路易十四的话能控制到巴黎的贵族就很不错了。如何防止 AI 技术被用于独裁体系，用来加强独裁控制，这是一个很难的课题。因为我们甚至都还不知道那种形式会是什么样，就好像路易十四不可能预见到希特勒对德国的控制采用哪些手段一样。所以我们在 AI 进步的同时，应该反省我们的分布式计算的这样的民主制度，我们能不能通过民主制度的改革或者民主制度的提升，来对抗独裁制度，应用 AI 来加强自己。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明天继续，谢谢大家收听。